喂，政治好丑恶噶。哎，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噶，我哋唔识噶。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做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边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正正咖喱飯。 好啦，遲來的朋友呢，就今晚雙龍會啦，就這個重金禮聘啊，鮑偉聰啊，就光明頂都唔住，唔做住，就走上嚟呢度先。 唔好咁講，唔好咁講。 驚阿陶傑嬲啊！ 大家上嚟 會啊，陶傑，我哋老友嚟嘅，唔使驚。下次揾埋陶傑一齊嚟。 好啊，好啊。 係嘛？叫做奪命光明頂。 係啊。 哇！咁啊掂，我諗即係即刻爆曬，一定爆曬。咁啊得嘅喎，可能間唔中叫阿土上嚟客串下嘅話咧，可能掂喎，可能。 好啊。 啊，咁啊拜託你啦。 我問下佢咯。 咁咧嗱，今日咧我哋就頭盤就食咗呢個所謂辱華風波。嗱，呢啲頭盤咧其實每個禮拜都有嘅，基本上全世界每一日都發生緊辱華事件嘅。點解咧？就因為我哋全中國嘅人嘅玻璃心咧，嗰個自卑感咧，係一路咧都喺共產黨嘅刻意栽培底下咧，係冇擺脱過。嗱，香港人反而係冇呢啲自卑感嘅。我哋以前咧好羨慕嗰啲臭鬼成功嘅女士嘅喎，真係。是吗？ 冲出香港嘛。 是啊，冲出国际啊，冲出香港啊，咁样。香港嘅 model 70年代已经进军国际。咁佢哋嗰啲样都系高颧骨，蒙古人样，即系我蒙古人嘅 feature 嘅其实。咁黄种人本身其实呢、這个 term 黄种人本身都系鬼佬嘅一个 label 嚟㗎嘛。咁佢就点解我哋咁样会睇呢？就是、因为你记唔记得而家嗰啲所谓嘅唐氏综合症，以前叫蒙古症㗎嘛。鬼佬啊。叫嗰啲唐氏综合症嘅細路啊。就是说因为他觉得梗是跟蒙古人总是有一种联系的这样。那段时候就真的贬低这个什么了，贬低这个亚洲人了。 这种就有歧视的。 是啦，有歧视的成分。那收尾都即改了，现在不叫，即已经不用这个这样的称呼了。那也都我觉得是什么呢？你要记住，当个社会潮流是讲一种有性格的面孔，我们记住有性格的面孔不一定靓的。中國人就膚淺，我覺得真係嗰啲審美嘅，佢以為就係、是、即係靚就等於眼大，等於鼻高，等於黃曉明有聽眾話俾我聽，嗰、那個下巴尖到就嚟吉親人嗰、那個，好似兩公婆都係整容 的。如果你抄翻黃曉明以前啲相，你就知㗎啦，好易抄嘅啫嘛。 唔係啊，我覺得最勁係邊個啊？楊冪係咪叫做？ 係。 啊，劉海威係咪離咗婚未㗎？ 離咗啦。 離咗㗎啦，前妻啦嚇。 係啊。 我抄返先勁啊，嗰個都 咁你抄埋， 你抄唔得啊！ 你抄埋劉海威得，一齊抄啊兩個。 阿劉海威就你喺隧道咪見到佢嗰個 費事啲左膠又話我哋咧， 淨係歧視女性係嘛？ 女性 啊，男士 揾埋佢， 揾埋佢一齊 擺埋出嚟咁啊，唔好。 大家都唔認得㗎啦，其實呢兩個人係咪即係結過婚咧都唔知咁啊？咁好啦，嗱，即係講完呢個辱華事件咧，就頭盤食完咧，就大家開始熱咗身咧，咁啊，仿下呢個火氣越嚟越猛啦。就是李大重罰呢個民主牆呢個四英雄事件咁樣，咁就何俊謙就停學，唔係停學啊，係逐出學校，永不錄用。 係 啊，咁咧就護理學係碩士生，咁另外學生會嘅三位咧，一位就係停學一年，另外兩位就社會服務令咁樣。係，咁呢單嘢一路發酵喎，其實奇怪喎。嗱，點解咧？就係、是、理工一路咧歸宿嘅，其實呢單嘢係。因為他好像唐偉章就離開了這個理大， 他已經退休了， 是的，那就新校長據說呢就是輪選了一位內地出生的工程學院的教授，就準備做這個新校長，那這段時間就是暫代校長而已，但是呢就搞出一場這樣的風波，那就很多人呢就包括梁振英都今天都什麼聲討加入撐理工行列，那大家都知道劉炳章就是理大的校董，就是梁振英在理工年代的同學來的，一直都用公職酬庸去幫劉炳章，劉炳章就選過功能組別，就涉嫌賄選被起訴， 咁樣嘅，其實最終就釘唔入。咁之後呢，港英又好，之後嘅特區政府都唔重用佢，直至到梁振英上場競選嗰陣時候就成為競選辦啦。咁亦都有好威武嘅，其實佢同你老友嘅劉夢熊呢就帶隊出席呢個小桃園 飯。我呢個好出名啦。 係啦。 就同呢個江湖中人就 張漢全同埋即係方中信同埋林家華一齊食飯咁樣。咁大家知啦，《竊聽風雲三》裏面就係個湯碗頭係邊個啦，咁即係好有勢力嘅一啲社團人士。咁所以呢，佢就絕對理解點解佢話呢四個理工學生當時嘅表現似黑社會刮友，好多人就批評劉炳章。我覺得就唔應該嘅，其實。因為我哋呢啲咁嘅即係同黑社會冇乜來往嘅人呢，我哋真係唔知咩叫刮友啊。咁但係劉炳章經常同黑社會來往一齊食飯嘅，佢當然知道刮友係咩啦。 我覺得就即係依句批評呢，出自任何人都可以，但出自劉炳章 有啲有權威，我覺得。 係啦，就真係我只能夠用呢個好有權威性同埋好有說服力。 好啦，大喇。始終有一個爭議性的問題，因為這個姓何的校友就準備司法覆核，現在變成校友了，已經因為驅逐了出校，不是學生了。我覺得司法覆核成功的機會很大的，因為根據傳媒報道的話，他現在其中一個指控除了襲擊之外就是誹謗。好了，誹謗的原因是什麼呢？就是他在現場就去對著這個教務長和副校長就說出一段說話，就是說你們收了共產黨錢，然後呢就是是奶共狗正屎忽鬼。好啦，好多人就話呢啲叫做辱罵，係我承認呢啲係辱罵。鬧人屎忽鬼呢，兩個可能性，琴日我都講咗，一個就暗示對方係同性戀者。咁你可以辯駁嘅，當然。第二就係咩呢？屎忽鬼係嗰啲霸住個位唔做嘢呀，或者係 或者行事好冇道德呀，鍾意 都唔係，我成日覺得 賤格呀咁樣啦， 賤賤格格係啦，即係篤背脊呀， 即係唔光明磊落嘅，即係你壞人 暗地裏， 你壞人可以係我行出嚟係壞人， 程佩安嗰隻係啦， 好惡 李兆基嗰隻， 但係屎忽鬼呢，我哋通常會認 有冇一個演員你覺得佢有個唔係嗰個演員啦，佢嘅角色似屎忽鬼呢，即係譬如監獄風雲裏面大咪嗰啲呀。 以前咩囉，你睇周星馳嗰啲戲，阿叻咪做古 代。 啊，鹿鼎記嗰個咩科龍。 科龍龍科多。 龍科多。 多龍啊。 多龍係啦。 多龍啊。 佢永遠就係你撲街嘅時候佢走埋嚟踩兩腳。 係。 你掂咗之後呢佢走埋嚟。 跟住就鹿鼎公鹿鼎公射住射住嗰啲。 阿叻呢喺鹿鼎記嘅表現呢就係屎忽鬼。 唔係㗎，呢個唐伯虎點秋香裏面佢做竹枝山呢，其實都係屎忽鬼嚟㗎。 因為阿叻好擅長演繹呢啲。 係啦，因為佢係入型入格㗎，其實我相信係除咗佢可以做到一個完全演繹到一個屎忽鬼嘅角色之外呢，香港冇其他演員做得到㗎。你睇竹枝山係咩呢，爭落周身街數㗎嘛。跟住就走去哎呀唐伯虎幫佢畫畫，然後去還街數㗎嘛，你記唔記得？你記唔記得跟住唐伯虎就將佢個身嚟喺度畫，仲要最後尾取笑佢嗰條蛇係個蟲，係條蟲仔嘛。但佢都係覺得因為為咗嗰啲錢呢，佢就冇嘢嘅，其實即係都係話哎好嘢好嘢。結果唐伯虎賣身入咗華家之後呢，竹枝山真係偷曬啲畫攞去賣嘛。結果俾梁家人捉到嘛，係呢啲咪屎忽鬼囉，我就係話即係表面上清兄道弟囉。 即係嗰啲自己冇乜廉恥呀，又即係見高拜見低踩呀嗰種啦。 好啦，嗱，今日我就睇咗一個意見，法律意見嚟嘅，其實就係話其實話鬧人屎忽鬼其實不存在誹謗嘅。點解呢？誹謗嗰個即係成為一個訴訟係咩呢？就係話一個事實陳述嘅錯誤而令到你受損囉，受損害嘛。但係辱罵唔係一個事實陳述嚟㗎嘛。即係等於我話你正撲街，唔通你真係撲喺條街度咩？ 嗱，如果呢我用一個簡單嘅我理解，我冇睇條文啦，即係譬如話我話你即係某個公職人員你貪污受賄， 呢個事實陳述， 你喺邊個情況之下收咗幾多少錢， 幾時幾月幾日， 幾月幾時幾日，你邊單工程你代咗幾多少錢。好啦，如果查無其事，呢個公職人員呢係可以話你誹謗。 可以。 因為點解，因為你呢個陳述呢係有事實，同埋呢你係會影響到佢嘅一個佢公職嘅一個credit 或者身份。 就算都好啦，你告到上法庭都未必入嘅，點解呢？只要個官話你相信一個 true belief，陳凡，我當假設陳凡收咗工程呢個禮頓收咗佢1億咁啦，假設啫啦，唔係話佢係，我相信，我真心相信 陳凡係收咗人哋一億嘅，而我作出一個咁嘅陳述， 嗯， 只要你係 true belief 咧，都不構成誹謗， 嗯， 係嘛？ 係啊， 都不構成誹謗。 所以點解長期以嚟告誹謗好難入咧？就因為係咁啊。係，仲有一啲就 呢個亦都係普通法裏邊對言論自由嗰個嘅一個平衡。 仲有一啲咧招數啦，即係唔好學啦。咁有啲人就好中意用我聽講啊。 據悉 據悉啊， 據聞 消息人士引誒話俾我知啊，又或者係有朋友誒講俾我知，咁佢經過依句咁嘅説話再講後面嘅嘢咧， 我轉述啫， 佢只係轉述，同埋佢唔需要去提供個來源嘅， 係， 咁佢又甩身嘅啦。 嗱，譬如我講，唔係我話，就算如果屎忽鬼淨係針對嗱，佢話佢誹謗有三個成分，第一收共產黨錢， 嗯， 我都講收共產黨錢不構成誹謗， 光榮嚟嘅喎， 呢個黨重視你。 國 大佬，我哋兩個都收唔到，你收到。 係咯。 喂，大佬，全香港即係少數嘅尊貴人士嚟嘅。 係啊。 點解你覺得收共產黨錢係誹謗啊？我覺得理工呢班人係有問題嘅。如果上到庭嘅話，就大鑊啦。 如果你認為收共產黨錢係誹謗，咁你先至係誹謗緊。 你侮辱緊全中國嘅解放軍、公安、武警，係嘛？而家一兆億嘅國防經費。 係啊。 大佬，嗰啲人保衞祖國、收共產黨錢，你話佢係？壞事 係啊！ 喂，我啊絕不容許。如果我係唔抽北嘅話，我一定喺今日人大開會提案譴責呢個理工。 係 點解收共產黨錢係誹謗咧？ 呢個又係邏輯問題嚟。 係啦，好啦，到奶共狗，你覺得係咪誹謗？ 奶共狗啊， 奶共係咪誹謗先？我覺得絕對唔係。 嗯， 係咪奶共嘅意思即係話咩咧？係親中、親共產黨或者共產黨交託落嚟嘅嘢咧，就係咧忠實地去執行。 嗯， 甚至係咩咧？是過分忠實地去執行， 嗯， 或者是表現出那種熱情呢，是匪夷所思的熱情對共產黨，那我覺得有什麼問題？ 不是，我會這樣講，我這樣理解，奶共， 這個絕對辱華，如果你說奶共是誹謗， 就是我會理解是一些收錢幫共產黨奔波做事的人， 那就全中國解放軍都奶共、 好了，這些公職人員，但是你有些譬如說、我們經常都見到、走去立法會示威啊， 那些大媽， 那些大媽那些，你他不要理他之後有海鮮餐又好，或者是、有蛇齋餅種，不要理了，那些呢去不問情由，只是收了好處，於是呢他就唱好，那些其實人家都是回份工啫， 不是 咯， 那為什麼就等於公務員沒有不存在奶林鄭這件事的， 是啊， 是不是，所以就算你說我奶共又好，奶乜都好，其實光榮嘅。 咁你收錢做嘢，咁好多你都知道香港而家好多媒體都已經收咗福，收咗歸咗邊，或者係已經被收購啦， 染紅曬啦，係啦，染紅。 咁你任何支持國家或者建制或者係親香港政府嘅特區政府嘅言論，咁呢啲都係工作嘅一部分。 嗱，我覺得成日都係咁，呢啲用阿黎明嘅講法叫做核心嘅外圍啊。核心是共產黨，奶共就是核心的外圍。咁如果共產黨是永遠正確、永遠執政、領導偉大民族復興嘅，其實奶共本身同奶忌廉啊就唔同嘅噃。其實你奶緊嘅係可能係一啲好光榮、好正確嘅嘢啊嘛。 如果用呢個邏輯咧，其實只有奶尾、奶日係 係啦係啦 係有問題嘅啫，奶共係冇問題， 冇絕對冇， 係嘛？ 係嘛？嗰、那個係代表緊偉大民族復興嘅嘢啊嘛，即係等於如果我是一個信徒。我去奶耶稣啦，你话我， 嗯， 对一个信徒嚟讲，奶耶稣唔系一个侮辱嚟嘅噃。 系啊，你尤其你系身为信徒啊嘛。 系啊，嗰个系你信徒嚟噶嘛。 系啊， 咁你如果呢、這个阿莫教授同阿沈教授奶共，你何同学其实对佢一个相当大嘅尊敬，即系等于叫佢做凌波车一样嘅啫，系咪先？系嘛，即系你系护法，你系即系热烈地，其实你问我翻译成为大陆嘅党八股系咩咧？系热烈拥护党中央、坚决执行党中央路线的学者， 嗯、 就为之奶共狗。 咁佢会唔会共佢冇问题，但系佢 个狗字 介意个奶字咧，系嘛？会唔会咧？ 嗱，奶系一个动作， 系啊， 系嘛？ 嗯， 咁啊，你话 我举例啫，即系嗱，如果大家都养过个宠物啦，尤其系狗咧。咁你都見到你返到屋企嘅時候， 佢好熱情咁樣嘅面 啦，會撲上嚟啦，用條脷舐你啦，我哋俗稱叫奶啦。咁你認為如果一隻狗你返嚟嘅時候撲上你身，用條脷舐你，佢係咪喺度侮辱緊你呢？定係佢喺度愛緊你，或者係 又表達一種無限愛意， 或者係一種佢用言語表達唔到，我要直情用條脷去奶嘅時候，我先表達到我對你嘅尊重或者愛，或者你主人每日喂飽我嗰種偉大，我要奶你咁樣咧。 或者我哋食嘢食完之後， 如果你覺得呢只狗係喺度侮辱緊你， 咁我冇說話好講，但我話從一狗嘅角度嚟講，佢係喺度表達緊對主人嘅一種 無限忠心、 忠心、忠誠或者愛， 全徹底嘅付出。 所以我其實我就反而共啊狗啊嗰度咧，我覺得就唔使討論。我唔係唔討論，即係我重點我就研究個奶字，因為我覺得個奶字咧，佢哋成日覺得個奶字係負面，其實個奶字對於狗嚟講。佢奶主人呢件係一件好崇高嘅行為。 對於主人嚟講，佢俾隻狗奶，佢都會覺得係一個好崇高的行為。 冇錯，如果佢洗你， 佢熱愛嗰隻狗， 佢洗你，你可以鬧佢，你可以打佢，但係佢奶你，你唔可以打佢。 咪當然啦，如果我係老細，假設啊， 係啊，你係老細 喺職場裏面係咪？阿 Lance 咁樣走嚟，每日歌頌我， 係啊， 係咪嗱？咁可能喺側邊啲人眼中就係話，Lance 成日奶阿細良咁啊。但對 Lance 嚟講，呢個無限光榮嚟㗎嘛。 嗱，只要有咩人唔高興呢，就奶唔到嘅人。你明唔明啊？ 或者奶咗嘢嗰啲人。 即係奶唔到個主人嘅人呢，佢先可以批評奶共狗呢個形容呢係負面。因為點解佢奶唔到。如果你都係一齊奶而係個主人嘅身邊嘅人，你覺得呢件事 呢都唔構成唔到個事實。 係啊，因為 構成唔到嗰個 damage。我生活嘅例子，因為狗係鍾意奶人。 先生是奶人。 是啊，咁而你作为主人，你唔会抗拒狗奶你。咁呢成件事本身系一件好好嘅事嚟嘅。 好圆满同埋好 甚至 充满爱啊，我觉得。 充满爱即系好似成日都网络话喂系爱啊。 有爱。 哈利系爱。 咪啦莫教授有爱啊其实。 系爱嚟㗎。 好啦剩返第三个 point 啦屎忽鬼。嗱呢个呢好多人都唔明白屎忽鬼点解唔系肥胖呢就算你話我證明我唔係同性戀者，第一，首先身為一個同性戀者係咪負面嘅陳述呢？ 梗唔係啦，今 絕對唔係今時今日，呢個叫政治不正確之餘啊，根本上係有歧視成分添，我覺得係 唔可以啦，梗係 有歧視成分添啊，即係話你貶低性小眾，覺得佢係 second class， 所以你今日你話我暗示我係同性戀者，等於貶低我，呢個陳述係不成立嘅，你上庭你試下同我官拗啊，好啦，跟住你話第二種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啦，阿叻。嗰種啦， 係啊，多龍嗰種， 多龍嘅性格啦，即係喺後面喺度，即係搬弄是非啊，搞小動作啊，見高啊拜，見低啊踩等等。好啦，呢種咁樣嘅，當然你可以話一種辱罵，但係辱罵係構成唔到肥胖嘅，即係等於我話你條友正撲街，理工大學校長、副校長、管理層正撲街，我再講一次係正撲街，係不存在肥胖嘅其實，是不是你不可能因為我罵你們是正仆街所以你們班友就 告訴我。簡單其實道德和法律呢是兩樣東西來 的。 是。即是你可以說他不道德或者他說這些東西是粗鄙但是呢在法律上。 啊何同學都承認他自己是粗鄙啊。 是啊。 同埋他承認我是辱罵他們。學生為什麼不可以辱罵他們 因為如果呢你說粗口和辱罵是構成肥胖呢我想香港的法庭是會崩潰的。因為你想想每日在啲送貨大佬啊、茶餐廳啊、的士大佬啊、小巴司機啊、所有送貨勞動界、勞力士界啊，呢啲對白咧，根本係每日咧係 唔使講啊， 講一百幾十句。 好簡單，我哋舊同學好耐冇見咁樣。如果我哋係廣州人啊，喺香港，第一件事就係你個死 H 仔，佢哋用 H 噶嘛，佢哋唔用 L 噶嘛，係嘛？死 X 咗去邊啊？咁耐冇見你個 XXX 咁樣，係咁講嘢㗎嘛？咁係咪等於我辱罵你係真係死咗呢？所以我就話呢個係相當荒誕嘅。嗱，我唔係講笑㗎。當你一個紀律聆訊裏面對一個學生，而咁多大學知識分子裏面竟然分唔清辱罵同肥胖嘅分別， 佢唔係分唔清，佢唔想 佢夾硬撈埋一齊嚟講。我話 OK， 頭先我講。學生應唔應該辱罵老師？嗱，呢個就真係要睇 context 啦。如果嗰啲老師本身係為人師表，係冇盡到自己責任，亦都冇去符合一個所謂嘅程序公正性去回應學生對佢嘅質疑嘅話，學生你問我有冇權辱罵老師，絕對有。係咪？呢個我哋不能夠將中國咩為人師表啊嗰套咁嘅交嘢呢是變成一個絕對的道德很簡單而已咁多那些性侵老師性侵學生那些而你反抗的時候你會不會辱罵他是不是難道還是為人師表被人摸不出聲是不會的嘛所以我就說辱罵老師這個呢你可以說是不是構成 conduct 的問題呢就要看 context 係咪？咁你要今次紀律聆訊最荒誕係講到明嘅，佢話唔睇動機，淨係睇行為。嗱，咁即係話頭先我哋兩個舊同學見面嗰陣時嗰句說話就可能構成呢個辱罵㗎啦。 係啊，因為你純睇字面啊嘛。 喂，你睇到你喺酒吧好茶餐廳食嘢嗰啲，即係大家見面一輪粗口問候嘅喎，都係。如果你淨係睇字眼，所以我就話身為一個大學機構，點可能去處理問題？一個咁全港關注嘅一個問題裏面，係採取咁粗疏同埋違反常識嘅一個態度去處理咧？ 其實另外令到人爭議嘅咧，係理工大學對於其他犯過事嘅學生嘅處理方法。 打野戰嗱，我覺得就咁樣。 嗰單兩個內地嘅 喺佛光街打野戰， 女生打野戰喺條街度， 係對校譽嘅損害大，定係今次所謂嘅襲擊與誹謗大學管理層嘅影響大？ 但係對於處分佢哋兩個咧，都冇進行開除學， 沒 處分，即係冇做過呢啲嘢， 應該冇處分嘅， 冇開除學籍，一定冇。 可能送埋避孕套俾佢添，可能 係啦，但係亦都冇將呢件事咧提升到去要 紀律聆訊冇， 係啊，要咩社會服務令啊咁樣要。 掃佛光街可能如果是社會服務令的話， 那變成 就是去執避孕套。 一種的問題就是你學校你怎樣嚴刑峻法，你講到怎樣道德高地不緊要，但是你一聘埋其他尤其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犯了一些即道德甚至刑事的行為之後，你們的 公眾地方威脅行為 是這樣的，刑事罪竟然是 的處理和那種刑罰是差天共地，咁你就見到咧嗰種唔公平同埋唔公義嘅狀況。 嗱，當然我哋唔會扮自己無知嘅，背後一定係同呢個反港獨有關啦， 一定， 所以先至有咁不尋常嘅判決。好啦，我想問一下大家，點解大學校長有責任反港獨？有冇諗過呢個問題？係咪先？喺大學校長嘅聘用條件裏面，有冇一條係寫明要反港獨呢？ 而家就嚟食環處掃地嗰個都要反港獨㗎啦，你知唔知啊？如果唔係，可能冇得做㗎。 我擔心就係我下面樓下嗰個保安，每一個上嚟我哋書店或者做節目嘅朋友都問一問你係咪反港獨先咁樣。如果唔係，就唔俾你入嚟。 咁好唔得閒㗎喎。咁嗱，你又要反台獨啦，又要反疆 反藏獨啦， 反藏獨啦， 獨啦， 係啦，好多獨㗎喎。 五獨啦， 係咯， 係啊。咁我覺得就應該嗱，大學老師、中學老師、幼稚園老師都要反嘅喎，其實 係啊。 喂，如果你咁嘅話，就不如直接收翻香港啦。你問我使乜搞咁多嘢啫？所以我就話第最根本嘅問題，我想再問一次，點解大學校長有責任反港獨咧？喂，呢個唔係大學校長嘅職責嚟嘅喎，大佬。 我諗喺聘用嘅條文裏面一定冇， 一定冇。 如果有埋呢條條文咧，我相信咧好多嘅學者同埋咧。教授是不會來香港 而家都唔會㗎啦，而家點解呢？因為全部搵曬大陸佬㗎啦，而家一定㗎啦，將來啲，因為要迎接大灣區時代嘛。咁你唔整頓呢啲造反基地，同埋我所理解呀，譬如我中大出身啦，我哋你知唔知我哋中大歷史系都好啦，好多申請嘅老師都唔係嚟自呢個本土學者㗎啦，海歸呀。我另外一個即係讀過嘅學系社會系都係係海歸。學歷有學歷，他們全部都好的，普林斯頓、哈佛，即是用林作的標準，叫做有世界排名那些，牛津、劍橋啊，跟住帶埋一堆研究生來，有 research project 在手，有 research funding 在手，他排面贏了你的，其實所以已經全面淪陷了，根本是社會科學啊，人民科學不知道何時淪陷了，是將來一定是那些歷史啊、哲學啊那些會是大陸學者的了，其實所以現在就是所謂屎忽鬼時代，我告訴你這個已經是來臨的了，就是大學的學者根本上就是不知知識分子的責任為何物，是不是？ 甚至他不知道教育為何物，就是在大學裏面雖然你都說那些是學生，但是就是學校首先首要是要除了所謂經常說的言論自由之外，就是你要保護或者保障學生。 而家大學變咗報警 L 嚟， 你懟啲學生出去， 咪咪政府六，政府六都係咁啦。 第一時間即係判罰呢個學生，即係變咗你嗰個大學嘅精神咧，已經係蕩然無。 你問我，其實我對理大都冇乜期望嘅。其實呢個由理工 polytechnic 升格嘅大學咧，其實即係學位膨脹嘅產物嚟嘅。其實即係我唔係侮辱嗰啲理大畢業生，但因為你一個學校裏邊咧，始終唔係一個即係。人民科學的背景啊，其他的即是社會科學背景的學者少啊，全部都是那些專科的人呢， 呢啲人係最容易 manipulate 嘅，共產黨係最鍾意用呢啲嘅，即係等於以前㗎嘛，美國返去啲科學家六十年代喺大陸嗰啲囉，係咪毛澤東話一畝地可以種一萬斤唔出聲㗎，結果累 Q 死三千幾萬人囉，跟住佢繼續享受呢個特殊嘅幹部待遇，研究原子彈囉，好多嘅呢啲。點解香港嘅大學教學校長鍾意請海歸嘅理工呢？其實有原因嘅，即係理工科出身嘅海歸，你留意一下啦。唐启章好似係即係前任嘅理大校長係好似核電嘅研究，而家嘅中大嘅段崇智係理科出身嘅，之前嘅沈祖耀就係醫科啦，中大。咁啊，浸會我唔知係邊個啦，浸會校長係咪數學家嚟嘅？陳咩？ 要 好似係做數學， 要 check check， 好似係數學。 你留意一下，由朱經武又好，吳家偉又好，全部都係理工出身嘅。點解呢？我唔係話貶低讀理科嘅人，而係理工理科呢啲出身嘅人，仲要喺美國咁嘅環境底下咧，就容易玻璃心啊。成日覺得咧就要報效祖國。六十年代咪好多嘅嗰啲科學家響應號召翻去，結果俾毛澤東折磨到死去活來，跟住都唔化喎。所以就係、是。真係有陣時候你不能除咗恭喜之外真係冇嘢好講嘅，其實即係折磨到你死去活來，到而家仲係報效緊祖國。好啦，呢啲所謂海歸嘅理工嘅，我唔係話佢哋全部都係屎忽鬼，但係肯定係屎忽鬼之中嘅支柱嚟嘅，係咪？喺我眼中屎忽鬼唔係誹謗，係屎忽鬼陣營嘅支柱。點解呢？就是、因為佢哋嗰個嘅價值理念根本上唔會從一個嘅即係所謂人類文明啊 humanities 角度去睇問題。佢就係睇咩呢？點樣提高排名呢？以前我哋母校有一位叫劉遵義嘅校長㗎，都係 好出名啦， 好出名啦，話叫國際化嘛，全面上堂要轉用英語嘛，係咪劉遵義提出嚟㗎囉。跟住辱罵啲學生嘛，你記唔記得喺明報寫一篇文，喺港大校委會衝擊事件，好似衝擊到佢老婆，係啦，佢老婆就係呢、這個張國榮嘅侄女，張綠萍同麥發成個女，好似係就係港大校委會，就係、是、一個香港嘅會計師嚟嘅，其實咁咧就佢話嗰啲人最好拉曬坐監啊嘛。喂，中大校前中大校長都係咁講嘅，你諗下，即係馮敬恩事件啊。 係，我記得 咪咯。所以我就話呢啲海外翻嚟，我唔知點解全部啲留美學者都係咁撲街嘅，點解？有冇呢個文化心理？揾阿陶傑講下。是不是小龍 DNA 的問題？ 他應該很熟的，其實是。 喂，但他們個個都在美國都有頭有面的，其實是。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即是回到來香港，他們自己成長的背景可能是哈佛、普林斯頓、加麻省理工、加州理工這些名牌的，即是理工學院或者是名牌的理科的大學來的。他們自己感受過美國校園的開放性，為什麼回到來變得這麼撲街的呢？我覺得。即是很難，即是很難解釋，你明不明白？所以我覺得你話如果係赤化，好多時候就是共產黨伸隻手落嚟去操控佢哋，但我成日覺得佢哋本身係即係等於阿叻一樣，即係用屎忽鬼嘅形象殺出一條血路。 咁我覺得係都係利益嘅，其實即係你話人呢咩學科都好啦，其實我覺得最後都係利益。我諗係因為如果講得遠啲，或者係由洋務運動開始，其實中國人仲係沉迷緊一套叫做咩 船堅炮利啊， 船堅炮利 之而之長技以制夷。 咁佢個 concept 或者佢個理念咧，就係將西方嘅科技咧 學抄咗過嚟， 係攞過嚟。咁所以咧就你話點解咁多即係其實而家好多嘅留學生其實都係學依方面。 都肯定嚟 啦，係啊，就唔會係人民科學佔多， 人民科學會坐監啊嘛。 因為咧，其實咁佢哋覺得依種就係一種佢哋進步或者令到中國 富強嘅一個方法。 雖然洋務運動奶咗咁多年，都係依然相信呢套方法。咁所以咧，其實喺funding 啦，或者係即係嗰啲基錢啊，或者捐助啦，以我所知啦， 都係俾工科理科多。 你見邵逸夫獎頒俾咩人啊？會唔會頒俾戲劇啊？ 唔會噶，音樂啊、 歷史啊、 哲學啊， 係嘛？咁係頒俾咩？醫學啊、科學啊咁樣啊嘛。 就算社會科學都好啦，都係要有所謂 prediction。 冇錯，你睇翻邵逸夫獎你就知噶啦，即係搞到咁大啦，又咁多嘅 天文學啊， 係啦，咁啊咁多嘅獎金啊，或者又有個咁嘅頒獎禮啦，搞到咁大，其實一葉之秋你就知中國人或者啲錢 理科、醫科係會多嘅。咁多仲有捐助係特別多， 一定係咯。 係啦，你相對於你話捐俾個哲學嘅孩兒或者一個歷史個 project 多啊，定係你捐啲錢，我哋研究下點樣幫啲細路仔嘅疾病啊，或者係我哋點樣可以研究我哋盡量隻太空船咧快啲，我哋上火星快過美國人啊咁樣。呢啲錢係捐得最快， 已經成功咗啦。你睇流星球咪知咯。 咁當其實錢多呢樣嘢咧，就係利益所在。 係。 咁人喺利益面前咧，其實咧，無論佢以往佢點樣領受美國嘅自由風氣。佢自己曾經熱血過，或者佢曾經都因為咁樣要去美國讀書，佢唔留喺中國，甚至佢可能已經娶咗個外國人嘅老婆，過緊西式嘅生活。 哦，李國章好似係， 但係 不過好似走咗啦佢。 當利益喺面前，即係啲分定或者啲獎或者係啲位喺度嘅時候咧，其實就會 咁。其實我想問下你啦，一個最根本嘅問題，讀咁多書託咩？即係嗱，如果好簡單。如果人是 drive by 利益的話，即是跟動物是沒有分別的，即是本能來的嘛，survive 嘛，譬如狗仔這樣有東西吃它就會去的嘛，是啦，這樣的話其實你讀這麼多書跟一個動物本能驅使的畜生是沒有分別的。 我覺得有時人是由本能驅動，即是我大膽地說，如果調轉的錢啊，假設啊，是文科多的，就變成调转噶啦，就系嗰啲人去而家变成屎忽鬼噶啦。 但系而家文科嘅人其实好多都系屎忽鬼嚟。 系，咁当然啦， 不过冇人受到注视啫嘛。即系做咗屎忽鬼都冇人受到注视，我哋好多我哋识嘅其实。 即系 嗰啲咩支那宣誓发起人啊，嗰啲我哋啲师兄嚟噶嘛。 嗰时啊，粮油宣誓事件， 系啊， 你记唔记得？我成日都讲噶，喺电台都讲，好多人当时几多历史学者、校长、老师。學者咩歷史？ 好多我哋啲師兄嚟啊，係啊， 自己人識嘅。 一望埋佢個名字，哇！點解咁契弟嘅咧？咁 學出嚟喺度譴責梁油宣誓用， 又話辱華，又話要差唔多要殺咗咁滯。 我都講過，你喺嗰刻民族上腦，或者係突然愛國 OK 嘅，但係其他一啲牽涉到一啲歷史嘅真相嘅時候，呢啲人全部冇出現過嘅。 譬如抗戰。是共產黨領導。 是啊，你出有冇出個聲？ 有冇出個聲？ 你有冇出嚟？ 如果你咁堅持歷史嘅真實同埋歷史嘅道德， 係啦， 係咪？ 其實個驗證方法係咪屎忽鬼好簡單嘅啫？你出到嚟， 篤下屎忽咪知 咯？唔係，你出到嚟，你講道德高地，反呢個港獨，呢個譴責支那係嘅時候，呢樣係睇唔到嘅，因為呢個時候咧係所有人都可以戴依頂帽嘅。但係。是睇人是睇咩時候佢唔做嘢。 係即係話 係啦，你選擇沉默嘅時候你就分到邊個係屎忽鬼㗎啦。就係當譬如話喂抗戰由共產黨領導，或者係呢個抗戰呢唔係八年嘅、 哦。文革係艱難的探索， 係啦， 大躍進啦。 係 大躍進。人世間嘅事業總係唔會一帆風順。 如果有人講呢啲說話嘅時候，嗰啲校長、歷史學家、老師啊咩咩咩咩。 一齊出嚟聯署。 是啦，聯署 做返同樣嘅力度， 咁我就 我話你呢 跪拜 跪拜，真係㗎。 但係呢啲人完全收聲唔出聲，選擇沉默，我大膽講呢啲就係屎忽鬼。 所以我咪話囉，理工呢單嘢最撲街唔係淨係理工呀，而係你見到其他大專院校裏面嗰啲嘅學者呀， 係呀， 係集體沉默呀。 冇錯， 除咗教職理大教職員協會之外，教協之外，喂大佬，呢個應該係眾口一詞，走去少佢啦，係咪？ 所以呢，其實呢，我覺得焦點有時未係落喺話牽涉到呢件衝擊事件裏面嘅，即係理工大學嘅教職員或者佢裏面嘅學者。其實佢哋身受其害，甚至佢哋自己喺當時因為有情緒嘅問題，佢嬲啲學生，我唔怪。就算你係教授、老師都係人嚟嘅。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成個高等教育界全部選擇沉默唔 出聲，係啊！ 嗰啲人，大家可能唔覺，但我話俾你知，嗰啲人先至係令到我哋心 沉淪得快咯，係啊！有點解個原因好簡單，我話大學教授同一般嘅打工仔係唔同嘅，除咗佢哋人工超高之外，大學校長係等同於阿張建宗咁嘅人工嘅，其實政務司司長人工，大學校長啊， 係啊。 第二。大學教授 tenure 制的其實是終身教職來的。tenure 制是什麼意思？是不炒得的嘛，除非很嚴重的這個刑事罪行。 即係話非禮女學生啊、強姦女學生啊呢啲咁嘅嘢。 其實大學教授同法官啊，呢啲咪就等於呢個社會上面我哋嘅一種叫道德或者係叫做個制度 脊梁啊， 係啦嘅一個 支柱 嘅支柱。 點解要聽條制呢？ 嗯， 喂，唔係因為你嘅社會地位讀多幾年書，識多幾個字特別叻，聽條制係有意思嘅。西方發展出嚟嘅呢個所謂 係保障學術自由啊， 係保障學術自由。你係唔會因為你嘅研究、你嘅言論而受到報復， 嗯， 然後結果而家聽條制係咩呢？係攞嚟保障一班蛀米大蟲，就係思維素餐嘅蛀米大蟲，同埋攞個聽條制去奶共狗。 嗯， 當日支拿宣誓咪就係奶共狗？你問我，全班都係屎忽鬼，有份聯署嗰個聲明啊！有好多係我哋自己認識嘅師兄嚟嘅，我當日已經開個名去鬧佢哋嘅，全部都係屎忽鬼。你走去親政權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係咪 ？OK， 你自己話因為我要分定，我要賴呢個上司，大家都知嘅呢、這個 office politics， 係咪？但係你公然將知識分子嗰個嘅社會嘅資源壓落去支持共產黨去執行一啲咧壓迫香港自由嘅嘢，呢、這個就係屎忽鬼啦，我覺得。你唔係用你個 tenure 制度去令到香港嘅學術自由係得到更好嘅保護， 因為當其他歪曲歷史嘅言論啦、 你唔出聲嗎？ 史實啦嘅時候啦，甚至係即係嘅內容出現嘅時候咧，你選擇沉默啊嘛。你 好簡單，郭兆傑審啦， 嗯， 靖國神社燒東條英機啊， 係啊， 點解趙宇樂唔出聲啊？我想問一下，喂，呢、這個抗日英雄嚟嘅噃， 係啊， 點解丁新炮唔出聲啊？你呢班因為支拿呢個字係日軍去侮辱中國人嘛？你話好啦，而家郭兆傑走去燒東條英機審啦，而家喂被日本無理拘禁咗成四五個月， 嗯， 嚴敏華兩個，你呢班屎忽鬼去咗邊咧？我想問一下，有冇講過出嚟講過一句嘢？背後笑佢就有，我話俾你聽。所以我就話，好似頭先白偉聰講，作為一個學者最重要咩 ？consistence。 嗯， 你嗰個原則點樣體現呢？ 即係如果 就係一致性㗎嘛。 跟啲講法就係你個龍門 set 咗就唔可以改囉。 係啊， 係咪你唔可以搬囉。如果你係學者，你係教授，你係校長，你自己都搬嘅。咁你嘅學術嘅地位或者你嘅學術嘅可信性咁就當。 佢而家咁啊，我話香港嘅屎忽鬼當道其中一個原因咩呢？我哋比較熟悉嘅大學制度。後生嘅合約制。 係啊。 逐兩年或者三年簽一次，兩年簽一次通常都係、嗯、好啦。合約制係咩呢？即係攣住你嘅要害，你敢出嚟聲援呢個何俊謙咩？你敢聲援戴耀廷、陳建文咩？梗係唔敢啦、 嗯。 你見到後生嗰代學者已經係比起八九十年代，其實已經係低調咗好多嘅。你留意一下， 嗯、 即係話而家三字頭喺大學有教職嘅，有邊個敢出嚟去講公共事務嘅嘢？ 冇嘅。 喂，大佬，阿湛都揾唔到上嚟啊！呢、這個。全港刮有能力最強的主持人都刮不到上來，咁你可想而知呢啲人匿到去邊啦，係嘛？好啦，跟住到 tenure 嗰班啦， 嗯， 所以我話我唔會怪責嗰啲後生嗰啲，點解呢？因為呢個係一個制度上面嘅不公平嚟嘅， 嗯， 佢哋就冇 tenure 嘅制度，只有合約制，俾人攣住要害，仲要忙於咩 publish， 即係出版著作，如果唔係就兩年之後就冇啦。好啦，轉咗 tenure 嗰班。呢班係最撲街，就係我哋大學畢業嘅年代嗰啲啦，八十年代讀大學嗰啲，而家五字頭嗰啲，全部係聽料㗎啦。 趕到尾班車， 趕到尾班車做終身制嗰啲， 因為之後就冇啦。 四字頭、三字頭嗰啲已經好多唔係終身制啦。 係啊， 所以我就話，即係你問我，我哋嘅反省就係其實我哋嘅教育都出咗問題，我哋嗰代點解咁多屎忽鬼呢？ 咪利益咯，我就係咁講咯。 咪就係眼中只有利益，唔問是非咯。我就係話，佢連是非佢都唔理。但我想問，其實佢應該制度已經保障咗佢可以站出來嘅啦嘛。 嗯， 佢站出來嘅話，冇人喐到佢嘅喎。 係啊， 係咪先？如果你調翻轉，你喐佢嘅話，隨時係你自己會攋嘢嘅喎。而咁多人選擇沉默， 咁利益咪頭先講，唔係佢每個月嗰份糧啊嘛。 有十幾餅嘢嘅大佬，我哋寫到手指頭啊，掘曬都冇十幾餅嘢啦，係嘛？ 係額外嘅研究經費，額外嘅項目經費。係嘛？甚至額外嘅一啲虛名，依啲都係佢哋嘅利益，係嘛？ 所以我成日都講士大夫國，士大夫無恥視為國恥，就係咁嘅原因。士大夫即係知識分子，當知識分子無恥嗰陣時咧，就玩完嘅啦。文革點樣發生啊？大躍進點樣發生啊？ 喺路喺條田邊攞啲泥堆個爐出嚟，然後將屋企嗰個床架同埋嗰個窗框攞去燒咗佢，同埋隻鍋，咁樣煉出嚟嘅就叫做鋼。我想問一下，今日你同一個小學生講，佢都話俾你聽你傻嘅。但係當日全中國咁多科學家， 冇人出聲， 冇人敢。你方佢哋唔知道係荒誕咩？ 嗯。 但係冇人敢企出嚟講呢個嘢，話俾你聽呢樣嘢係錯嘅。結果3000多萬人死咗，因為點解啊？大家走咗練鋼嘛。跟住蝗蟲，跟住真係蝗蟲啊，蝗災。跟住嗰時，而家就賴咩呢？叫3年自然災害。 嗯。 但係大家諗下，呢啲自然災害之所以令到人食人，是人禍做背景的，其實沒有人禍的基礎，這些自然災害那個即等於汶川地震的，沒有豆腐渣工程是不會死那麼多學生的，是地震是天災，但是豆腐渣工程是人禍的嘛，所以為什麼汶川地震死那麼多獨生子，在個中學裡面，在個學校裡面死那麼多人呢？好了，3年自然災害其實是一樣，現在就叫艱難的探索。我想問一下這些學者，這些屎忽鬼學者 去了哪裡呢？ 香港的教科書準備亦都將文革好似同內地的教科書睇齊啦，變成係艱難的探索嗰陣時候。你哋嗰啲嘅所謂知識分子嘅良知，譴責呢個梁游嗰陣時嘅勇氣去咗邊？另外啲屎忽鬼話俾聽咩？教會中人日日拆十字架，而家有啲教會香港教會人士竟然話呢啲係違章建築，所以應該拆。你以為共產黨拆十字架係因為佢違章建築咩？呢、這個就係叫做自欺欺人。是吗？将那些地下基督教教会、秋雨教会那些牧师起诉，殴打牧师的阿妈70多岁。你看那些基督教那些这样的香港的权贵是一句声都不出的。是吗？所以我就说刚才白伟聪讲的，他什么不出声，如果他 consistence 的话，为什么这些教会的人是对于共产党现在全面迫害中国的宗教，不是只是法轮功、伊斯兰教、 佛教都是。 佛教、道教其实是全面受到迫害的。其實佛教都是的，其實 佛教都是 很多人不為意的，其實好了，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培養一些叫做宗教局指派的佛教聯會、道教聯會的主席，然後全面控制個宗教，不是一樣不出聲，我覺得是不是？所以你以為聽苗制西方的東西來到香港是可以鞏固香港的言論自由，或者成為香港的制度的支柱嗎？我覺得不會。始終中國人好像白偉聰說，我覺得太過重實力。 是啊，教會都是一樣。 教會最重視什麼？就是說，第一，我可不可以回大陸正式去收信徒？第二，就是說在香港和政治保持友好關係。 嗯。 為什麼基督教在每一次選委選舉裡面一定是選中共陰點的候選人呢？是有原因的，其實。因為根本就是從親權貴裡面得到教會重建啦，捐款啦，然後就係嗰啲其實同中古時代嘅天主教嘅落 有好多細節咧，就可能大家未必會留意。譬如其實你話問，你會問教會點解要親權貴或者咁樣？其實你好多嘅教會，譬如你牽涉到佢嘅座堂要重建，係要經過批， 要城規會批㗎， 要批嘅， 係啊， 係嘛？ 要放寬個地積比啊啲咁嘅嘢咯。 係啊，你唔係隨便，尤其越大嘅教會先有依先有座堂， 同埋你古蹟嗰啲再重即係要即係再起嘅話，又亦都要批 嘅。係啊，如果佢將你變成古蹟嘅，你冇得重建咧，咁你第一 損失好多利益咯， 當然損失好多利益啦。第二，其實信徒要捐錢去做依件事㗎嘛，咁、你間座堂 出師無名。 你這間座堂起大了，那是不是要請多些人、或者是要經過這個過程裡面，其實都有很多的即外判的工程啦，雖然你經過招標，大家都知道招標遊戲怎樣玩的啦。 現在香港的招標遊戲 難聽點說都是利益來的，最後 利益集團啦，其實 是不是都是一個分餅，就是利益集團，而推到最後，那你做了一間重建了一間座堂，令到更加多的信徒，或者其有錢的信徒他會願意捐更加多錢，再營運呢間教會，甚至再開分堂，喂，呢啲全部都係錢嚟嘅，所以即係其實越大嘅教會，越一啲叫做冠冕堂皇嘅建築物，其實越顯示到呢間教會係遠離緊上 帝。呢個咪就係馬丁路德宗教改革嘅原因咯，其實係點解啊？因為就係 最後尾搞下搞下搞到買贖罪圈啦。 係啊，耶穌唔係喺呢啲咁嘅即係咁宏偉嘅座堂裏面呢， 就如果佢哋真係睇耶穌嘅事蹟呢，即係我哋呢啲膚淺門外漢都讀過下聖經啦，即係起碼讀過四福音啦。你睇返耶穌嘅事蹟，耶穌專係掃場㗎嘛。 是啊， 其實耶穌就真係刮油㗎嘛，喺聖殿裏面掃場㗎嘛，大佬你哋班友喺度賣嘢，喺度搞搞陣，跟住嗰啲法利賽人係咪嗰啲祭司全部都係耶穌嘅 對頭人嚟嘅其實。 所以其實而家你 係權貴，所有權貴都係耶穌嘅對頭人嚟。 而家講到好易講㗎，你咪話俾佢，其實你有啲座堂你咪話就係嗰啲聖殿就係喺度賣嘢。 係啊，其實就咪就耶穌掃場嗰啲聖殿囉。 係啊， 所以我就話點可能基督徒係親權貴嘅呢？如果你真係覺得耶穌的犧牲是咁重要，是拯救世人，耶穌的事蹟是你屬靈的指導的時候，我們這些這樣沒有宗教信仰的人，或者不是信基督教的人，我們都熟悉耶穌，其實不是你們說這樣的啦。 不是，同埋你整個基督教的歷史，當初被羅馬帝國這樣去壓迫， 保羅時代是啦， 是不是？其實你是個，你這個宗教是來自一個 反抗壓迫嘛， 反抗壓迫同埋向權貴 say no 嘅一個。 就算你話馬丁路德嘅宗教改革都係㗎。 係，甚至而家最親權貴我都大膽講係聖公會。點乜嚟呀？你當日係 就係、是、新教嘛，亨利幾多世話，亨利八世係呀、啊。 因為唔妥呢個梵蒂 岡係呀、 個天主教。 好似唔俾你娶老婆， 佢要自己自立個聖公會、自己最大。係、咪你都係從一個反抗一個權威，甚至呢係你要即係要咁樣去先至可以創立呢個聖公會。咁而家你諗下，即係冇，如果冇呢種反抗精神，根本教會由耶穌嘅時代開始去到，根本就唔會可以生存到落嚟。如果佢第一日已經係舐附呢個權貴嘅基督教， 點解係你啫？係啊，點解輪到你啊？我意思係 就唔係你啦， 就唔係你啦，就係天主教啦。 係啊， 係啊，就唔係基督教啦。點解？因為馬丁路德嘅解放係咩？每一個人都可以自己因信稱義啊嘛。 嗯， 即係自己都可以得救啊，使乜經過你嗰、個天主教，唔需要代理人，唔需要買贖罪券啊嘛，係因信稱義，自己讀經都得啊嘛，所以我就話呢個先係一個解放啊嘛，係從呢啲嘅權貴所謂嘅 establishment、天主教嘅 establishment 裏面解放出嚟啊嘛，咁亦都因為馬丁路德嘅改革，所以令到天主教都要更新啊嘛，耶穌會係點嚟啊？喂，點解香港咁多耶穌會嘅會士嚟辦好個學校？ 咪就係因為基督教嘅新教， 就係因為佢要培養一個特種部隊去同馬丁路德改革之後嘅新教對抗 鬥冚啊！ 即係搞多條 product line 出嚟，就大家去冚啊嘛！就係話我仲要叻過你好啦，所以全部都係精英，係所謂全才啊 ，all roundness 嘅神父，又識拉丁文，又識哲學，又識歷史，又識文學，派到嚟東亞香港，咪贏曬咯！你嗰啲咁嘅華人啊，嗰啲神父點嚟嘅啫？大家唔好傻啦！今日好多華人嘅畢業生做成權貴嘅奶共狗就係咁，我話俾你聽，根本連華人嘅精神都唔知係乜嘢。其實耶穌會嘅精神係乜嘢？好啦，受咗呢啲咁樣嘅西方教會嘅好處之後，然後自己變成係權貴嘅一部分，然後攞住自己嘅社會地位。我最憎嗰啲傳道人話為當權者祈禱嘅，其實我唔知道呢個係咪耶穌嘅教訓嚟嘅。其實為當權者祈禱呢樣嘢係咪次次為俾嗰啲老董啊嗰啲咁嘅撲街？喂，大佬，呢個係你哋要做嘅嘢嚟嘅咩？係咪先？就算你話我唔理政治，我淨係理呢個心靈嘅救贖都好，你嘅對象都係貧苦大眾啩？應該係。 其實最簡單最易理解嘅就係、大家都知道。大陸嘅天主教同基督教地下教會遭受到迫害，燒十字架，信徒被逼。 我睇咁耐得退教，我哋真係嗱，如果你話歷史系師兄，我尊敬嘅就係邢福曾，中大崇基學院院長。 我成日睇佢嘅文章。 係啊，中大崇基神學院嘅院長就係我哋歷史系嘅師兄嚟嘅，做過我哋助教。即係我哋話值得尊敬嘅就係佢啦，因為佢喺所有基督徒嘅最有權勢嘅教會都唔出聲嗰陣時候，佢係出嚟一路去講呢、這個。拆十字架同埋中國迫害，譬如秋雨聖約教會等等呢啲咁嘅嘢，係嘛？點解得唯獨是佢？即係你問我，仲有好多嗰啲嘅主流基督教會係杯葛佢嘅，而家你知唔知？杯葛崇基神學院就話唔派學生去嘛，唔 recommend 學生入讀呢個崇基神學院嘛，即係用呢啲手段去懲罰佢。你諗下幾撲街真係？即係你話屎忽鬼何止淨係呢個理工大學？我覺得即係有陣時候有啲嘢，香港嗰種嘅抑鬱係咩呢？做一個正常人已經成為英雄， 做一個正常人好難嘅喺香港。 係啊， 原來我發現，即係等於有常識同埋邏輯， 同埋會講出嚟， 肯講出口， 肯講出口 係好困難。 即係嗱，我成日都話嘅，其實好多聽眾話我哋為香港喎，其實絕對係過譽對我哋嚟講。即係我唔覺得自己有咩使命感係好偉大嘅人，只不過係因為個時代已經衰到一個地步。是你企出嚟講出你嘅睇法未必係真話添，講出我哋嘅觀點，對好多人嚟講係好艱難嘅事。大學學者、基督教教會嘅權貴、全部有社會地位嘅人、專業團體裏面嘅負責人，包括傳媒裏面嘅高層，係咪講出自己嘅觀點都咁困難嗰陣時，所以先至突顯出即係個別肯講嗰啲人。其實你問我，我哋做緊嘅係一個平常人做嘅嘢，只係忠於你自己嘅睇法啫嘛。 你信嘅嘢你講出嚟， 係啊，你信嘅嘢講出嚟啫嘛。同埋，譬如好簡單，我就係話，你普通嘅基督徒，你見到大陸咁樣迫害嗰啲地下教會，係你一作為一個正常基督徒，你唔好話嗰個係咪大陸信徒啊？如果菲律賓咁樣做，你都會覺得有問題啩，你都會出聲啩，或者南韓咁樣做，你都會出聲啩，係咪？或者越南咁樣做，你都會出聲啩？是沒有的其實，所以我說我們只是一個最衰的時代裏面做一個想做一個普普通通的正常人，是嗎？你看到聖保祿那件事，即是我不知道你怎麼看，我一見到的時候我真的爆粗，其實有沒有搞什麼錯啊？真的是嗎？現在就安排他們回去，好像還容許他們保應，好像神恩大赦那樣，特地安排一個晏晝給他們回去兩個鐘頭俾佢哋影相我啦，咁啦，乖啦 ，OK 啦，俾你哋影啦，咁，即系谂下成件事几核突咧，谂下为人师表，报警驱赶自己学生，学校唔系保护学生嘅咩？你成日讲到出边嘅世界好恐怖，但系老师竟然报警要警察去驱赶自己嘅学生，你问我呢件事核突嘅程度，其实仲核突过理工，我觉得。 听讲有啲家长都曾经考虑过依间学校噶嘛。 恭喜佢，除了恭喜之外都不知道有什麼好講的，真的名校來的， 名校來的，名校 是啊。還有什麼天主教的辦學團體，還有不是單一的聖 Paul Secondary， 聖 Paul Coed 是嗎？ 是 男女校啦，聖 Paul Secondary 好像是女校啦，現在這間好像有三間的，好像喂大佬，這個什麼辦學團體來的？為什麼可以到今日，到今日還是縱容這四個老師？學生 demand 的其實是要求他們道歉，其實你問我這個要求絕對成立。大佬如果做錯事，老師做錯事，如果學生做錯事是要永不錄用逐出學校，為什麼老師做錯事可以完全沒事的呢？ 我想特別是即是試過之後呢，還要巧言令色這樣去說老師其實是關心學生的安全， 人身安全，是 的。是我覺得最虛偽的這件事，最我反而覺得最難容忍是這件事，因為 你是老師來的， 包庇他們， 還有你學校，其實你明知道這件事 是非在哪裡， 是非在哪裡，但你還要用一個巧言令色呢去幫這班老師去解釋呢？以往這些叫做好聽叫做公關危機公關處理，但是現在這種呢發生聖保祿的學校的事件呢，這種是一種教學生講大話 就示範添啦，其實 的一個 直情示範緊點樣。學生現在發了新聞稿的，其實就說校方講大話嘛， 是啊 是啊，他說我們不是5點15分就關門的，很多課外活動是7點鐘才完的，其實是跟著他說當日老師報警不是因為我們人身安全，那你想想一個這麼噁心，其實是我們如果網球發球叫做雙錯誤，是不是先？第一，這位司徒老師報警已經是錯誤， 用三個大話蓋一個大話， 是的，已經是錯誤，跟著校方幫這幾位老師兜，是第二個錯誤，亦都是第二次對學生的傷害，這次就不是只是那四個老師了，我覺得是全個聖保祿的學校的管理層，包括校長、副校長，如果再錯下去就整個辦學團體了。那你想想一件這麼小的事，就賠上成個辦學團體的聲譽， 亦都是共產黨即係一啲我聽過嘅一啲咧處事嘅方法。即係譬如佢嘅官員或者佢嘅施政出咗問題，佢係從來唔會出到嚟咧， 唔會承認面對嘅問題， 佢只會用其他嘅方法 一樣冚一樣 去解釋或者去冚住依單嘢。好啦，當你另外嗰兩樣嘢都出咗事咧，佢會用多雙倍用四個大話去冚依兩個大話。 咁所以點解 新疆集中營嘅問題？ 所以點解中國做唔到有信心嘅奶粉呢？唔係技術問題，就係頭先講嘅問題。因為如果你嗰啲奶粉真係有事嘅，你即刻去 懲處 懲處官員或者嗰個企業嘅咩？但唔係，佢第一時間係冚住或者用解釋。 咁咪一陣間翻嚟要講一講呢個兩會期間呢個中國最高法院副檢察長嘅一番說話啦。哇，簡直！我相信聽完之後呢，你真係除咗做奶共狗之外，真係冇乜工作真係啱我哋做嘅，真係休息一陣先。你有冇睇到先？